齐集祝福那个星辰。梁鹏曾共干杯，要我开心。但今天知心好友不再接近，我靠着照片觅寻旧光阴。在信里他不改对我关心，亦说到纽约现时下雪已深。纵隔了远洋，遥遥隔两岸， 西方飘往， 这美满单身似相伴在旁，闭上眼看他方。天空这个清晨，仍然回味心中远处声音。是一声知心好友亲切慰问，我两眼痛哭亦流露欢欣。在心里他不改过往天真，